让感觉去流浪。能不能飞向梦的远方，在哪里实现理想？风不是起飞，抛开身后一切，我知道会有这一天。风不是起飞，尽情快盘旋，让明天不再遥远。让明天不再遥远。